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师父石亭里，寒夜落下一子，看向弟子园的方向，坦坦荡荡开口：“ 顾爱琪，亦善其道，最不起对手因孤的身份有意相让。你且拿出你的实力，与孤堂堂正正一一局。” 弟子园眉眼轻挑，关寒夜兴趣盎然，也来了兴致，紧落一子相随。寒夜直黑，弟子园直白，两方入棋厮杀，仿若当年西北之时的沙盘演练。弟子园心生怀念，神情全然放松，沉浸于棋局之中。半个时辰过去，吉利替两人换了两盅茶，这局棋才算落定。黑子守城持重，步步为营，白子霸道凌厉，兵行险招，最后以三子取胜。弟子园已数年未下过如此酣畅淋漓的棋局，面上疲态尽除，他摩挲着手中棋子朝寒夜望去，却发现不知从何时起，寒夜正静静地凝视着他。 杀伐果断，威慑天成，执棋如人，这几年立于高位，你一棋之道更胜三年之前。 寒夜突兀开口，这一句猝不及防，又仿佛准备许久。弟子园未言，心情激荡，千般话语藏于心，等他开口。 孤如今意气温和保守，心性淡然，已不若当年。 弟子园神情一怔，生出一股子不安的感觉来。 如为大局所想，今日我们两人所处之位，对天下朝堂最是恰当不过。 当年两人，一个为东宫储君，一个为治世良臣，如今一个是摄政王，一个是布衣百姓，人生际遇在他们身上当真是应了沉沉浮浮，世事难料这句话。 如若不为大局所想，全当只为故人，你是否愿意留下？ 既是故人，便早该离去。人生过长，故人就是，不如早早放下。 愿意留下这四个字，弟子园终是来不及说出。寒夜已开口截断了他的话。弟子园一生桀骜不驯，即便是当年背负血仇一身孑然入京时，也从未低过头。不顾寒夜昨日推拒，他今日重入帅府，甘愿低头再问这一句，便是为了将他留下来。可没想到，如今的寒夜却连一句恳求的机会都不愿再给他。寒夜空洞的眼底似是沉下了一抹极深的情绪，他缓缓起身，隔着棋盘看向弟子园的方向。 我归来，权位已经孝道，不至于让老夫含恨而终。当年一劫尚能存活于世，全是际遇，如今我已远离朝堂数载，早已无意京中生活，更不会再插手两家之争和地位的抉择。我已是一介布衣，与天下百姓都不再重要，更无意卷入朝堂之争，还请摄政王看在当年之意上，准我离去。 寒夜朝弟子园重重行下一礼，句句诚恳。经年之后，君行臣礼，竟是此般景况，实在让人唏嘘。石亭里死一般的静默，一旁候着的吉利心惊胆战，朝弟子园看去。果然，他脸上苍白的不成样子，眼底更是升腾出了一股子滔天的火焰来。但如今目不能视的太子却什么都看不见，弟子园眼底的怒火只得一点点藏下，直至完全沉寂。他深深看了眼寒夜， 铜钟的悲凉失望让吉利都不忍去看。 何必如此？你心意已决，天下疆土，你愿去哪里便去哪里，此后本王再不过问。前路漫漫，你保重。 他抬步前行，终是没有再回头，孤洁的身影在庭院尽头消失。吉利看了太子一眼，叹了口气，追上了前。石亭里，寒夜始终是行礼之态，直至那满是怒意的脚步消失，直至亭中茶水冰凉，直至春雨陡然降下，落一地涟漪，他才缓缓直起身。他背对着弟子园离去的方向，沉默地站立着，无声无言。他双眼缓缓合住，遮住了枯寂苍凉的眼。 韩家毁你半生，我如今唯一能做的是将下半辈子清清白白还于你手。子渊，珍重。 弟子渊一人独骑从师府而出，吉利匆匆跟出来早没了他的人影。差人去寻了半日，才知弟子渊没有回华语殿休憩，也没有入尚书房批阅奏折，内阁六部皆不见其人影。吉利这才着急起来，心念一转，去了洛府。 这两年侯君遇着点什么事儿，也只有洛大人能解决了。 洛府已是春日，洛明熙仍披着薄氅，他半靠在书房的木椅上，手里端着温茶。听明吉利的来意，他眼微微眯起，透着一股萧索，不慌不忙地开口： 怎么，你们家太子要走了？ 吉利一怔，猛地抬手，露出一抹警觉。洛明熙面容淡淡： 寒夜大张旗鼓地出入皇宫，又常住师府，你和施政延满几日还可以，这么长的日子，我若连他回京都察觉不到，还怎么统御帝家在京城中的暗中势力？ 公子，洛明熙对摄政王的情谊，摄政王察觉不出，这两年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如今帮着自家旧主挖墙角，实在有些对不住面前这个日日陪在摄政王身边的人。 好了，是不是子渊没能留住他？ 弟子渊醒来后行迹虽隐蔽，但每日去师父的事却瞒不过洛明熙，早在数日前他便知道寒夜活着回来了。 殿下后日就走，侯君他怕是不能接受，从帅府出来后就不见人影了。公子，你也知道，当年在云锦山上，要不是世子爷拦着，侯君早就……奴才是担心…… 担心什么？担心他再跳崖一次？荒唐！你主子身上有什么担子，他心里头明白，不需要你来智慧。 洛明熙素来性子温和，极少发怒。吉利明白自己刚才这话犯了他的忌讳，一时也是后悔，忙弯腰行礼。 公子息怒，奴才关心则乱，说错了话，公子不要往心里去。只是侯君他昨个一宿没睡，奴才怕他身子扛不住。 知道了，你先回宫，这件事我自有主张。 是，公子。 知道洛明熙素来对待摄政王有办法，吉利得了他的允诺，稍稍安心，行了一礼，退了出去。待吉利离去，洛明熙揉了揉额角，面上现出了几许疲惫，神情有几分出神。这几日他必不出府，原也是因为寒夜归来。他想过一万种将来会如何，但全然没想到寒夜还活在世上。 哪怕寒夜功力全无，目不能视，但只要寒夜还活着， 一素衣丫鬟提着玲珑盒进来，她小心打量了洛明熙的表情，猜道： 公子，方云斋送来的折云膏，这是您半个月前订的。 这丫鬟正是心雨，当年洛明熙送进泰山陪在帝承恩身边的丫头。心雨颇善医理，且性子温和严谨，洛明熙感念她多年被束在帝承恩身边的不易，召她回来后就一直放在自己身边。洛明熙抬眼朝心雨手中的玲珑盒看去，沉默半晌，他猛地一下从木椅上站起来，身上披着的薄裘落在地上。 公子， 或许他不再执着了呢。这么些年过去，或许他改变心意了呢。不试一试，我怎么甘心？ 备马！ 洛明熙扬声朝外吩咐，接过心雨手中的玲珑盒就朝外走。心雨忙不迭地拾起地上的薄裘，追着洛明熙朝外跑，一脸担心。 公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 靖安侯府。 靖安侯府三年前重新修葺，但后院老书房等一应地方，弟子园一直只遣人打扫，未曾翻新。这里平时除了弟子园和帝进言，少有人来，仍是十多年前的模样，留着斑驳老旧的痕迹。洛明熙提着折云膏走进后院的时候，远远看见弟子园正抱着膝盖坐在归元阁下的石阶上发呆，他脸色苍白，透着一抹倦意。洛明熙紧了紧手中的玲珑盒，轻轻吐了口气，难得有些紧张。他走上前，还未开口，弟子园已朝他看来。 你来了，我刚刚还在想着你呢。 弟子园笑了笑，难得露出一抹年少人才有的稚气来。洛明熙一愣。 咱们几个小时候老在这院子里玩，你看那老槐树的树身上还有我当年画下的刀痕。转眼这都十几年了。 洛明熙坐到他身旁，替他拿出折云膏摆好，朝老槐树看了看，眼底露出几分怀念。 是啊，都十几年了。当年你最喜欢在归元阁里玩耍，有一次还在这磕了脚，不愿在人前喊疼，回了房就一个人半夜悄悄地抹眼泪。 明熙，原来你知道。 是啊，我在房外干着急呢，守了半宿。 我不是不疼，我只是不想让他觉得我们帝家的女儿娇贵做作，吃不得苦。 洛明熙愣住，朝弟子园看去，弟子园抱着膝盖杵着下巴，有些出神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